难以取得足够票数，迫使约翰逊下台。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地区带嚟雷雨，预测本港密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653点，升571点，总成交金额138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6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38点，升30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98.1，升17.9；腾讯控股367.6，升8.6；阿里巴巴96.95，升4.65；快手84元，升4.1；比亚迪股份300.6，升16.2；盈富基金21.9，升5.6；京东集团231.8，升10.4；药明生物62.9，升5.9；恒生中国企业76.12，升2元。友邦保險82.35，升2.35。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6，英磅9.865，瑞士法郎8.163，歐元5.671，加元6.248，新西蘭元5.129，歐元8.4323。每百日元對港元6.00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4.721。日经平均指数报27915点，升154点。港金报17340元，系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1.45美元，卖出1851.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大消散。而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蝴蝶谷道一段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喺松屋村。咁而家蝴蝶谷嗰边比较挤塞咧，最主要因为长沙环道嘅危险棚架事故仲系处理紧。长沙环道喺美孚方向介乎兴华街至到大南西街嘅全线仍然系封闭，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兴华街嘅快线咧，亦都系封闭嘅，车辆暂时唔能够右转去兴华街，车龙就排到去蝴蝶谷道。咁多条嘅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影响到现时长沙环荔枝角一带多条嘅道路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咁揸车嘅朋友咧，尽量避免驾驶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即系包括荔枝角同埋长沙环一带啦。就受到危险棚架事故影响，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介乎兴华街至到大南西街嘅全线仍然系封闭，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兴华街嘅快线亦都系封闭，车龙暂时唔能够右转入去兴华街。咁而喺石荫嘅童子街，因为水管急收，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仍然都系封闭，多条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梨木道同埋大白田街交界一带嘅交通而家比较繁忙。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系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隧道口嘅交通都系繁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嘅龙尾就近温思劳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5，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5:3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深水埗南昌街80至82号恒达大厦、大埔富亨村亨翠楼、大埔丁角路11至13号计昌楼、元朗朗平村寿平楼、大围显径村显佩楼、天水围天恒村恒通楼、大埔大园村太荣楼、

常从无负尽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住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出远望， 到晴朗时同映后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伤，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垂钓于潮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 让我生路待人间。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嘅主题曲，亦都配合住回归25周年嘅主题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嘅前啦。咁啊，作词监制有陈少琪，作曲编曲监唱有张家成，主唱嘅朋友咧有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钟镇涛、陈慧娴、草蜢、李克勤、容祖儿、杨千嬅、雷友辉、吕方、张杰、张靓颖、伍柯月、梁汉文、林峰、卫兰、李幸霓、江海嘉、谷子乔、吴若希、胡鸿钧、林晓峰、萧海恩、严明熙同埋曾比特28位歌手嘅。 6月6号，骚动音乐吓，预告一下，今日我哋音乐桑拿咧会同大家讲嘅呢一个音乐类型咧就系 Chicago House 啊， 系，因为我哋上星期就系讲咗呢个 disco 啊嘛， 70年代啦， 冇错，咁啊跟住紧接落嚟喺 disco 嘅浪潮之后咧，就开始咗波盛嘅领域啦。 波城嘅絕對領域啦， 完全冇下想 ，sorry。 首先就係呢一個嘅 house music 先啦， 係啦，咁我都諗咗好耐嘅，最後我決定用 Chicago house。 OK， 咁一陣間會再講多少少，即係點解就會用 Chicago house 唔係就咁 house 咧？係，即係可以再 specific 啲講嘅，因為一陣間。 OK， 咁啊，因為今日講嘅係80年代嘅電子音樂啦，咁所以跟住落去6:30之後咧，奔神 Monday Blues 亦都會緊接係播放一啲80年代嘅電子音樂同大家分享一下嘅。今日呢個題材，今日嘅主題係比較，我覺得係揀得特別啲嘅，因為唔係淨係呢個80年代嘅電子音樂咁簡單。咁轉頭6:30咧，即係留意奔神 Monday Blues 就會知道噶啦。 我今日想分享咧，上個禮拜五就睇 show 啦，入場。 你好咧， 咁入場睇 show 去威威， 我就覺得自己老啦。 咁快覺得自己老啦， 即係不嬲都間唔中都會覺得嘅。咁但係有時你唔醒起一件事啊，但係你嘅生活當中硬係要揾啲嘢咧，總係有啲嘢提住你。你年紀大啦，咁樣 好唏噓喎、啊。明明你仲好似細我2個月、啊， 我就一個唏噓嘅豬肉佬話、啊、你聽。 點解咧？係咪因為通常而家發現睇完 show 嗰啲日子之後嗰一日可能會特別攰啲啊，個人會瞓晏少少啊，或者好難去 recover 翻個狀態咁咧？ 你啱一半，的确系觉得攰，但系唔系睇完 show 第二日攰，系睇咗半个钟之后觉得攰。 咁你唔系，咁你呢啲唔系唔关老事啊！即系好老实讲咧，去睇 show 咧，好多时候我都会见到，即系好多嘅长辈啊，或者好多可能叫做大我少少嘅朋友仔咧，喺个场入边都系会喺前排好活跃咁样又跳又唱咁样嘅。我谂呢样嘢就系完全同脑系冇关系，系纯粹你个身体唔好，你身子唔好， 身体唔好啊，年纪大嗱，因为啱啱礼拜五就睇本地嘅乐队 The Hertz 嘅音乐会啦，咁。咁 band show 一開波就全部企曬起身，咁啊現場見到大家嘅年紀都非常之後生啦。咁我同朋友去到，咁梗係唔執輸，梗係要好似平時我哋喺訪問度同啲新人傾偈咧，要拉攏下關係，要扮自己後生。咁梗係人哋做乜我哋做乜啦，係咪先？ 即係大家企身，企起身一齊唱。 係啊，嚟起身先，起身先咁樣。 咁你又企起身啦。 咁咪學人起身咯。咁啊喺度，我已經係企喺最後咧，有得蹦住欄杆嗰只噶啦。 跟住之後。 跟住企咗一陣間，咁我背囊唔係好重，咁孭住冇乜所謂啦。咁後屘開始 feel 到咧個腰下面呢個下腰位置開始覺得攰啦，咁我就放低背囊，然後就望下個電話，究竟過咗幾耐咧？咁快嗰條腰覺得痛或者攰嘅咧？半個鐘啫喎， 唔係嗱， 30分鐘啫喎。 首先問咗一個問題先，我覺得對你公平少少。你近期有冇話做咗啲咩運動啊？ 冇啊， 拉到條腰咁樣先有機會。 冇啊，係咩運動都冇做，呢、這個亦都係個問題，就係因為咩運動都冇做。 即係平時連拉下筋啊、做下熱身嗰啲都冇嘅、 啊，都冇啊。 OK， 跟住我就咁，我隔離個同我一齊去睇嘅 friend 都大我幾個月同年啦，咁樣，跟住佢都已經笑我渣啦，我有冇搞錯？跟住佢就話你係咪？企嘅姿勢唔好啊！咁嗰一刻我就懷疑啦，即係老實講，細個即係早幾年啦，咁去睇一啲 band show 又好，音樂節，哇！大佬電子音樂節嗰啲幾粒鐘，講緊晏晝4-5點去到夜晚11點以前都係咁企啦，嗰時係企到夜晚10點零開始先會覺得攰嘅啫， 係啊。 冇諗過咁快啊！冇理由嗰個身體機能可以跌得下滑得咁緊要咧。 咁你真係就喂嗱，可能我同你有一種唔同嘅，就係、是、因為你知我重心低啲啦，個人 係啊，我知啊， 因為我本身係啦，即係同你個長有少少差距啦。咁以前咧去睇，即係尤其有啲 show 咧，咪入去嗰啲企嘅場嘅，即係例如可能係主題公園嗰啲咧。咁之前可能 Ed Sheeran 嚟香港啊，或者可能係五月天嚟香港啊，咁都係會企喺度嘅，即係喺前排嗰啲都係企噶啦。我又真係企成晚，我都唔會話覺得好攰咁樣樣㗎喎。但係反而有一樣嘢，我同你有一種身同感受嘅感覺嘅，就係、是、不過我唔係腰攰囉，我而家開始覺得自己老嘅原因係而家去睇show呢 好早會眼瞓啊！即係可能以前你都知而家即係唔同場地嗰個時間都會去到唔同嘅時段啦。即係可能細啲嘅場地就冇咁夜嘅，可能去到十一點咁樣，或者十一點零咁就完 show 嘅咁樣。咁但係即係如果去到 let's say 可能紅館，咁有時真係可以好夜噶嘛，即係可以係過十二點。 你知而家開咗個好嘅習慣啦，阿皇上。 係啊，皇上而家玩到一點幾啦咁樣。咁啊，當然我就未有呢個福分去到點幾鐘嘅。咁但係可能而家去睇 show 十二點前我就開始會覺得眼瞓啦，即係呢一個係會唔係體力上嘅問題，係精力上嘅問題。我覺得人個精神係差咗嘅而家。 我有個 pattern 嘅，睇 show 特別如果係放工即係即晚去，唔係星期六日嗰啲咧，我眼瞓個位咧係開場之後二十分鐘左右。 嚇，你就眼瞓啦，你好離譜啊！你不如留翻屋企睇 DVD 先。 你知唔知个原因系咩咧？ 系咩？ 因为一般一个音乐会嘅设计，佢开场嘅时候一定系会炒兴个场， 系啊系啊， 一定玩一 set， 你当大概十五分钟左右。咁当肥完一 set， 大家醒晒啦，咁跟住就会落翻嗰个 mood 个设计，通常都会落翻少少慢过。 冇错冇错， 嗰个位我就通常开始。 哦，即系其实系同个 show 嘅节奏有关系嘅， 同埋我个人嘅疲倦程度咯，即系 因为你已经劳碌完一轮啊嘛。 系啊，咁跟住所以肥完咗十五分钟，系啊，好 high 爬，跟住之后一落嚟嗰下咧，我就会跟住一齐落，我落到心谷咁咯，可以。 同埋而家我发现我去睇 show 同以前有一个最大习惯嘅差别，就系用声方面，因为我以前真系 讲到好似你有份唱咁 啊。唔系啊，我真系会嗌到把声拆晒噶。我以前睇 show 咧系会跟住个歌，即系有啲好中意嗰啲，我会跟住唱啊，或者可能真系会好激动咁样嗌，由头嗌到落尾咧。完咗场之后先发现点解自己把声冇咗嘅咁样，或者沙到好得人惊咁样啦。咁但系因为而家成日要记住。你听住要翻工，你听住要开工，所以唔可以嗌到把声好拆，就会即系自己 keep 住留意，就系唔好用到把声咁尽，冷静啲。你睇 show 冷静啲咁样， 睇 show 你当自己跑马拉松。 系啦系啦系啦。 你点样分配嗰啲体力咯？ 系啦，冇错。咁但系即系不能够改变到嗰样嘢，就系同你一样咯。我就会好早攰咯。咁但系我就唔系去到你二十分钟后咁夸张嘅，可能。差不多，以前好鍾意睇 encore 嘅，其实我亦都深信好多樂迷而家都好鍾意睇 encore 嘅，但係而家呢真係唔好意思咁讲句，我有时个心入面好衰会諗，喂快啲完啦，我听日要返工，好 你又好想睇晒， 但其实又好想睇晒， 所以就不如唔好咩啦， 但其实自己衰嘅明明你自己可以揀你走先㗎嘛，但你又会想睇埋， 想睇晒， 係 呀，好似佢 encore 同你玩十二点几一点就可以 encore 系咪有两个加分啊， 係呀，好夸张啊， 皇上受我哋一拜停留在这分秒间唯望实在的界限无疑让爱不会给推翻错分的手该早已放开如今日再悔改遗憾亦不可变改你的好友充斥我脑海，偏偏当失去，才念够不懂节哀。如啊，潜入跨空间里面，还原甜蜜视线，而除残破缺点。错失的只盼亲手可救，那对不起不敢讲，最终可开口。同游在这分秒间，从无最新的界限，无疑让爱不会给伸紧。共你约定新世界抱。如这生命气氛，如幻象片片碎震，共你度每一秒。

发现并谁懂事。 首歌当中的 C 就是他 了， 直接写首歌告诉你听有几不喜欢自己。听个 Moon 听的派台作品叫 I Hate You。张曼芝的 Panda， 找来由上一首歌促成的相爱学会的会员之一 Billy Choi 和合写一首刚刚的派台歌。 这个星期一可能已经有一些事情困扰着你，令到你那些黑眼圈都出晒，很烦恼。的确可能是会有一些无论自己的感情状况好工作的事令到你很不开心。他们两个就用这首歌跟你叫做打个气呢。听个小尘埃的派台作品叫做 Finish It, Don't Quit。 This is a song for the hypocrite. You got me motivated, counting the days like a lunatic. Until we're devastated, I'm hanging on every word you say. I won't hesitate.Until it's out of my day, until it's

爱护自己国家，并透过书本增进知识，认为两者并无冲突。英国首相约翰逊面临党内逼供压力增加，保守党党团1922委员会主席布雷迪说，有54名议员提交书面要求启动对约翰逊的不信任投票，达到一成半的人数门槛，投票在今日稍后进行，之后会随即点算。唐宁街首相府发言人说，不信任投票提供了机会终止几个月来对约翰逊领导能力的猜疑，让政府继续前进，实现民生优先事项。约翰逊对此表示欢迎，并且提醒议员应该团结和专注于选民关心的议题。在不信任投票之中，若果有至少180名保守党议员对约翰逊投下不信任票，约翰逊就会被罢免党魁职务。若果约翰逊在不信任投票之中过关，之后一年可免受另一次不信任投票影响。路透社引述部分保守党员估计，难以取得足够票数迫使约翰逊下台。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地区带嚟雷雨，预测本港密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嘅情况，去美孚方向介乎兴华街至到大南西街嘅全线仍然封闭紧，龙尾去到长沙环政府合处，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兴华街快线亦都封闭，车辆就唔可以右转去到兴华街，多条嘅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现时长沙环荔枝角一带多条道路交通非常繁忙，驾驶人士请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啦。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慢线有坏车阻路，现时一带车多。而葵涌童子街有水管急修，童子街来回方向跟住石荫商场一段暂时封闭。仲有观塘绕道去将军澳，跟住海滨道公园慢线都有坏车阻路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车龙消化紧，去到 Mega Box。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就去到浙江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方向龙尾星河名居。仲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慢车，龙尾过咗龙翔道近住风力楼。龙翔道上呈祥道车多，龙尾去到泽安村。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车多，龙尾去到李郑屋游泳池。仲有啱啱收到消息啊，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白沙湾渔民新村有架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南边围回旋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中环碧利街69至71号英邦大厦、鸭脷洲海怡半岛海星阁、长沙环福荣街201号 The Canton、沙田第一城45座、愉景湾怡丰、松山阁、黄大仙竹园南村翠园楼、深水埗荔枝角道63至69号荔枝角大厦、大埔新丰花园16座、元朗蝶翠峰第五期、上月岭62座、薄扶林宝翠园3座、上水天平路50号安盛苑。详情可以参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gets me moving.

就是代表住音樂，代表住一個族群嘅人。係 係。 咁白人、直男， 當時嘅一個黃道音樂啊。係 啊，我哋用動漫嘅概念係黃道啦。 黃道音樂就係搖 滾 啊嘛。 而所謂邪道嘅係啦，因為嗰時係代表住一啲黑人啦、同性戀者啦、女士啦， 一啲嘅少數嘅族群啦， 當時社會當中嘅 minorities 咧、咁其實 disco 咧音樂或者文化代表住佢哋。咁嗰時大家咪真係紅得太犀利，令到唱片公司、商業世界冇得忽視，而令到啲電台要為咗符合或者響應呢一個嘅改變，而好多傳統嗰啲 rocks and radio station 咧，要變咗去播 disco。 OK， 而點解要講翻呢一樣嘢？就係、因為點解會出現頭先講嘅呢個 disco 毀滅之嘢咧？係因為嗰個發起人咧，佢就係一個電台 DJ 啦。 哦， 即係如果有一日啊，我出現相同情況嘅時候，可能我都會做啲咁樣嘅嘢。呢個電台 DJ 叫Steve Dow。 OK， 咁。佢喺芝加哥度工作啦，就係因為電台嘅方向由傳統 rock music 變咗去 disco， 令到佢冇咗份工。 哦， 於是乎咁，其實 disco 嘅音樂去到叫做70年代尾咧，的確開始量產啊，大批生產咧係太商業而令到質素有下降，呢個都有唔少人講嘅。 明白，明白。 咁所以就於是乎佢就發起咗一件事，就係話個英文 term。讲唔到啦，总之就话即系总之 disco 系唔好嘅，系差嘅咁样，然后就发起叫所有喺芝加哥嗰度嘅人咧，喺啱啱讲嘅7月12号1979年就喺一场嘅棒球赛事嗰度，大家带晒啲你哋嘅 disco 嘅黑胶去，然后喺中场咧就炸晒佢。 哇，咁 嗱，我唔系用烧呢个字，我初头都以为系烧，后边我就睇翻啲片咧，原来系真系好似我唔知佢哋绑一啲烟花定系炸药啦，嗰啲碟咧系堆咗一座山喺个棒球场喺中场嘅时候，然后就点着咗，系真系爆炸， 哇，好夸张，系好似个表演项目咁样嚟。 系啦，咁所以。就是因为那一晚之后就出现了一个这样的 event 或者一个运动啦，就那一晚开始就是这个 disco 特别在美国那里就是一个转捩点啦， 导致了这个 disco 的潮流没落， 因为的确在夜店 club 里面有一些问题出现的，就是你总会有一些可能跟色情或者跟毒品药物有关的一些东西在一些叫地下场所会衍生，所以一个这样的 行动 出现了之后，就令到一些人大条道理可以去所謂啦，清算一啲咁樣嘅存在咗好耐嘅問題，因為後屘好多啲 DJ 講翻咧，其實當日啲人拎去燒嗰啲碟，即係唔係你用 CDR 燒嗰啲碟啦， 係 炸嗰啲碟啦， 啊，真係一隻隻嘅黑膠。 其實佢哋發現已經唔係淨係 disco 啦， 係 有一啲係黑人嘅音樂都攞去炸。 OK， 好明顯你就係 佢哋揀一啲自己想炸嘅音樂咁樣。 其實 modern 係 disco 啦，直情係黑人同白人之間嘅對立，亦都再次喺呢件事上面出現啦。 即係亦都係喺呢個 rock 同埋呢一個嘅 disco 入邊有一個很強烈嘅對立面啦。 就係咁樣嗰晚之後，就令到 disco 呢個音樂或者呢個文化開始就改变啦，咁其实好得意嘅，因为啱啱讲嘅嗰场嘅棒球比赛咧，对女嘅球队就系芝加哥白袜对呢个底特律老虎，即系 Chicago White Sox 对呢个 Detroit Tiger。 OK， 最有趣我都系而家再睇先发现，就系因为芝加哥同埋底特律就系后 disco 时期好重要嘅两个城市，偏偏佢炸嘅嗰个 event 嗰场比赛就系呢两个城市代表队。唔知係咁巧定乜嘢啦， 即係當時好多 disco 都會係喺呢個底特律啦，同埋芝加哥。 應該係話 disco 之後 house 係喺芝加哥、techno 就係喺底特律啊嘛。 OK， 咁所以咁啱呢一個轉捩點，嗰場比賽就係呢兩個地方嘅球隊對壘，我唔知真係佢係 plan 好咗定點，唔知。而家睇翻就突然間覺得有個咁樣嘅。coincidence 你當 咁，於是乎當時有好多嘅樂迷就炸咗一啲嘅 disco 嘅唱片之後啦，就大家都紛紛就開始響應話，我哋要去翻呢一個搖滾嘅時代啦，係咪咁咧？ 所以嗰啲唱片公司嘅 dance label 佢哋啲分支就冚檔啦，跟住電台轉翻就唔播disco 啦，播翻啲 pop 啊，播翻啲 rock 啊嗰啲咁啦。咁但係其實咧喺 underground 係如常運作嘅，因為啲人都一樣要跳舞，一樣都要抒發，只不過嗰件事变咗去 underground 嘅啫，咁而去制作呢一啲叫 disco track 嘅嘢嘅人咧，就由传统70年代 disco 好兴盛嘅大公司，变咗啲 underground 嘅 DJ，因为啲大公司佢哋咪接埋咗唔再生产 disco 嘅音乐啦嘛，咁啲 DJ 亦都要继续喺 underground 嘅 club 嗰度打碟，咁啲歌喺边度嚟咧？咁冇啊嘛，咁啊唯有攞一啲现有嘅 disco track 去打啦，或者将佢重新再演化，用佢哋嘅方法去打碟， 可唔可以话系一个remix 嘅？ 概念咧， 可以咁講，係啊，或者佢哋嗰陣時未必叫做 remix， 可能重新 edit， 用一個 edit 嘅 term 咁啦，係係啦，咁呢個就係叫 disco 告一段落，然之後開始進入去 house 啦。今日講呢個 house， 我用即係叫 Chicago house， 即係芝加哥嘅 house， 係因為 house 呢一個大家成日聽到嘅音樂類型，其實佢嘅根源啦，係就係芝加哥呢個地方啦。 OK， 嗱，放一啲可能少聽我哋呢個環節嘅聽眾，我哋都補充翻少少，就係 house 嘅音樂就可以話係電子音樂一個算係幾早期嘅一個genre 嚟。 而家播緊呢個底其實就係 house music， 大家可以聽一下。我提我話呢隻歌叫 Jack Your Body， 個 Jack 就係喺 house music 裏面跳舞一種 style 叫 jacking 咁樣。係你會聽到佢嗰啲聲咧係嗰啲鼓機啊、 okay. ，drum machine 出現咗之後。可以淨係俾嗰啲鼓機聲你聽下，你就會知道呢個合成器出現咗之後，令到佢哋可以做到 house track 就係呢、這個，即係呢啲聲。 啊、 你好 hip hop 噶嘛？你 hip hop 其實都呢個就係 TR 八零八一部好 classic 出名嘅鼓機。 佢哋就喺嗰部機度撳撳撳就會出現呢聲。 但我想問一個問題喺呢個時候要插個嘴就係咧，經常我都搞唔清就係 disco 同埋 house 都係屬於電子音樂嘅範疇，到底佢哋之間係有咩差別呢？ 嗱，因為 disco 早期咧未，好似上個禮拜咁 ，Giorgio Moroder 未推出嗰只 I Feel Love 之前咧，其實嗰啲 disco 音樂你聽未必嗰啲鼓係用合成器嘅聲嘅，咁、但係當即係七十年代未有嘅時候就可以加入呢個元素啦。咁所以電子聲唔係一定等於 disco 嘅、 哦， 你會聽到有啲 orchestra 嘅聲 ，strings 啊。嗰啲有人唱嘅， 咁有啲現場嘅樂隊啦， 係啦，咁但係去到 house 都未必一定有現場樂，但係佢錄音嘅時候會有一啲真嘅樂器，但係你去到 house 嘅時候咧。因為你聽到呢啲嘅聲音咧，佢都係 four on the floor， 即係上個禮拜講，即係每一下都會即係拍， 係好準成嘅， 都會打落去嘅， 係四拍四咁樣嘅。 但係佢哋係會就係用呢啲機械去做啊、 嗯， 即係頭先講嗰部 drum machine 嗰部鼓機， 係 佢哋就因為一班 DJ 做，佢哋可能唔識玩音樂㗎，係咁，但係佢哋用咗呢啲嘢可以幫到佢，佢哋就會攞咗 disco 嘅一啲歌，揀選咗一啲段落，佢哋自己好中意，即係而家成日講嘅 sample 啦， 係 佢哋 sample 咗嗰啲 disco 嘅 track。然後用自己的方法加嗰啲鼓機咧，喺個底度就 loop 住啲 beat， 咁就變成咗一首新，即係好似二次創作嘅歌咁樣咯。 明白。 而嗰啲歌係會比較 mechanical 啲，同埋會叫做冰冷啲咯。我會認，你而家聽呢個都係啊， 即係好似好去人， 好機械係啊，因為佢真係即係機械聲。咁你相對於 disco 係冇咁暖咯，我會形容。 係。 咁呢個就係嗰個聽落去或者佢嗰個 concept 上面唔同，因為 disco 係真係好似我哋一般整歌咁啊，但係 house 係攞咗以前嘅嘢，然後佢用自己嘅方法。可以擺喺舞池度播咯，呢、個就係嗰個分別啦。 同埋好似聽落去，我感覺唔知點解會聯想，好容易聯想到 cyberpunk 類似呢啲咁樣嘅一啲關鍵詞匯啊，即係好似好係嗰啲近未來科技嗰啲嘅感覺咁樣。 係啊，有呢種感覺，因為真係 the sound of future 咯，叫做。咁但係點解會去到芝加哥咧？本身喺紐約噶嘛 ，disco，就因為有一個你當好似生意人啦咁樣，即係佢喺紐約嗰邊。叫做生活咗一段時間，經歷過嗰啲夜生活，跟住佢去到芝加哥，發現哦呢、這個地方十二點零一點後咧冇嗰啲叫 after hour life 啊、okay. ， 即係你最近十二點就完曬，冇啲咁樣嘅地方，好似紐約可以去蹦接蹦接， 係 咁，所以佢就覺得我不如喺芝加哥自己都開一個地方，俾啲人可以去跳舞啊，成啦咁。咁所以佢就開咗一間嘢咧，叫做 Warehouse， 一間夜店嚟嘅。咁而佢嗰陣時就邀請咗一個本身喺紐約打碟嘅 DJ。 OK， 就大家會稱佢為 House 之父啦，叫Frankie Knuckles 咁。 OK， 咁佢嚟到呢間叫 The Warehouse 嘅夜店喺芝加哥嗰度。咁佢玩啲音樂就係頭先講你嗰種 concept 咯，即係揾啲舊嘅嘢，然後自己 mix and match 咁啦。你當好多餸嘅煮餸，好多材料喺度。咁佢唔係好似我哋喺電台咁就咁播曬成隻，佢依度侵啲，嗰度侵啲，用佢嘅方法 mix 埋一齊煮味新嘅餸。 OK， 咁所以變相啲味新嘅餸對於芝加哥嘅人嚟講，哇，好新穎，我未聽過喎咁。咁所以就好多人慕名而去，就係依間 The Warehouse 嘅 club 嗰度啦。 啊， 咁所以點解會叫 house music？ 有一種講法就係因為。 呢種音樂只能夠喺 The Warehouse 呢間 club 度聽到，咁所以啲人就即係叫做簡化咗佢就哦去嗰度聽 house music 啦咁樣、啊、就出現咗咯。 OK， 即係其實係同個場地係有關嘅， 場地個名而嚟嘅咁樣。 OK， 咁、有啲人講就話因為喺屋企整咁樣，其實都個概念都啱數嘅，但係唔知係咪因為咁直接會叫 house music。 明白。 但係因為嗰陣時就係話整呢啲嘅人其實好多係 DJ，、因為佢打碟，跟住佢冇新嘅 disco 嘅歌再出現啦。 係。 咁佢唯有亦都出現咗頭先嗰個鼓機聲咧，因為喺 mainstream market 佢生產咗部嘢咧，可能流行曲市場其實用唔著嗰部機嘅，唔知點用。咁反而呢一班 DJ 佢哋就，咦，我攞部機平平啲買翻嚟，跟住咪整隻歌咯咁樣樣。 明。 咁就衍生到呢啲歌。 於是乎佢有冇發展得比 disco 長咧？ 好長啊！到而家其實都係 一路有做緊嘅， 係啊，即係 house 已經係大家而家會聽好多歌，已經好多分支啦。 嗯， 咁我揾咗咧呢個叫做被稱為第一首 house track 嘅歌 ，OK， 嚟自呢個 Jesse Saunders 所做嘅一首歌叫 On and On。咁我都做咗個 edit， 叫做 Bossing Edit， 因為太長啦 ，house 嘅歌、 哦， 如果你完整聽係六七分鐘起跳。 佢又係入面有好多唔同嘅作品喺入面嘅。 佢就係啦，即係佢將幾首歌放咗入去。咁、其中，因為呢個可以少少古仔講，就係佢曾經咧本身做咗，即係佢一隻叫 On and On 嘅 remix 啦，係另一個 artist 做叫 March M A C H。 嗯。 咁呢個 Jesse Saunders 都係一個 DJ， 咁、佢平時就好中意播呢隻 remix 叫 On and On、 okay。 後屘有一日俾人偷咗，咁可能因為太矜貴啦。咁俾人偷咗之后，咁佢唔得，我要自己有翻一只。于是乎，佢就自己重新做过一首歌。咁你啱啱讲系咪即系啲嘢沟埋一齐咧？系嘅，因为本身 On and On 呢个 remix 虽然唔系 Jesse 本身做啦，另一个人做啦。咁但系呢一只歌其实佢 sample 咗其中有一个 baseline 咧，系好入脑嘅。呢一首歌大家上网 search 揾到叫做 Player One 嘅一首歌叫 Space Invaders。 OK。 咁咧，咁啊 ，Jesse Saunders 咧就我要重新整嗰只 On and On， 因为我只碟俾人偷咗。咁、佢就攞咗头先嗰只歌叫 Space Invaders 嗰条 baseline loop 住， okay。 然后就用啲 drum machine 啊，再加啲琴啊，再重新一啲 vocal， 就出现咗俾人称为系第一首 house track 嘅作品呢、這个 On and On。今日听呢个系我嘅 edit 短版。听过呢一首被称为第一首嘅 house track，On and On 嚟自 Jesse Saunders， 系啦，我嘅 edit 版， 你 edit 走咗好多嘢， 即系 edit 走咗啲嘢啦，同埋令到佢嗰个 structure 听落去，因为呢啲歌咧，佢哋一路谂嘅 concept 去做呢啲歌，就系为咗喺 club 里边跳舞而产生嘅， 所以可以好长咯， 系啊，即系七分钟一只歌，其实佢不断重复嘅咁。 OK， 咁因为其实喺你跳舞系不断一个重复性嘅节奏，但系佢里边会加少少嘢、嗯、推进，同埋亦都方便佢可能接下一首歌。所以如果你喺一电台，我谂喺嗰个年代都好大机会。如果你喺电台你要掉一首咁样嘅歌，其实系好唔 radio friendly 嘅。系系系，我都记得之前播呢个 Daft Punk 嘅歌嘅时候，都系有分呢个 radio edit， 即系短啲咁。 系啊，就系令到佢可以即系将个精华放喺电台，大家听个习惯。你听可能揸紧车，你唔系真系跳紧舞，所以嗰个长度佢唔会拉到好阔咯。 嗯嗯嗯， 系啦。咁但系呢一首歌咧，其实开启咗好多叫做 underground 嘅 DJ 或者嗰阵时唔识音乐嘅人咧，开始做音乐。 系， 就因为佢哋听完啱啱呢首 On and On 之后， okay. 就系觉得哇，其实我都可以做歌。 嗯、 其实有啲似而家嘅，即系 bedroom producer 有时你会听而家啲年轻音乐人都讲，可能佢未必真系识乐理，但系佢有电脑， 冇错， 有个 DAW， 有个 program， 系啊。其實當年佢哋有嘅嗰個電腦就係個 drum machine 咯，而我哋而家有嘅就係一部電腦，個 concept 係一樣，所以大家都喺 bedroom 裏面做。 係，所以好簡單，佢哋而家就可能係一個鼓機，然後再加一個人聲嘅 melody line， 咁樣就可以做起一個好長嘅 beat 出嚟，或者俾大家跳舞去娛樂用嘅。 係啊，佢喺度 loop 住一個底，然後 on top 就加佢哋想要嘅 melody line 啊 vocal 落去咁。咁呢個就簡單，即係 Chicago House 嗰陣時點樣開始。 Okay. 然後發現咧，其實係講唔曬嘅，所以仲有啲部分下個星期一咧會繼續完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4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211宗核酸检测同332宗快速测试呈报阳性，有204宗学校呈报嘅阳性个案嚟自147间学校。九龙塘芳芳乐趣英文小学呈报12宗个案，涉及4个班别。卫生防护中心建议其中3班停课至下个星期。卫生防护中心话，学校反映社区情况较为散发，未必是学校有爆发。中环两间酒吧合共新增31宗确诊 ，Link 酒吧新增15宗个案，总数93宗。Shuffle 酒吧再多16人感染，累计85人染疫。社署表示，保护儿童会辖下的同乐居严重违反服务质素标准有关保护服务使用者免受侵犯的要求。基于多名儿童被安排入住医院接受检查期间，同乐居没有为他们提供所需的住宿服务，署方決定扣減撥款，涉及金額大約180多萬元。發言人回覆本台查詢的時候說，同樂居屬於社署津助的住宿幼兒中心，去年底發生虐兒事件，若果任何受資助的非政府機構未能夠按有關規定達至合理的服務表現水平，社署可考慮終止或者扣減撥款。行政會議召集人陳志思說，如果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陳國基好像坊間所說將會出任下屆政府的政務司司長，相信他在統籌工作方面絕對勝任。陳志思出席活動之後回應傳媒提問的時候說，陳國基緊貼過去五年發生的事，人脈方面亦都很熟悉。他說作為政務司司長需要統籌不同部門和政策局，認為陳國基有能力做到，除了能力之外，亦都要視乎他和後任行政長官之間的默契。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密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明日雨勢頗大，氣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今日奔神 Monday Blues 咧会延续翻六点钟头先讲嘅主题，会带嚟一啲八十年代嘅电子音乐。虽然不是头先所讲的 house， 但亦都会带大家去看一看八十年代的电子音乐的一啲面貌。其实灵感是来自最近一套影视作品的新季度的。如果大家有追开，应该会对这个的电子音乐非常之熟悉，认得这个主题曲。咁当然啦，呢一隻就唔係八十年代出现嘅产品嚟嘅。不过亦都要讲一讲，就係佢今季当中嘅一啲选曲呢亦都好有趣。由于基于呢一个八十年代嘅时代背景，所以当中亦都揀嚟好多当代好爆红嘅一啲电子音乐作品。首先第一首会是包括了有这首的，话说去到第四季这个 Stranger Things 怪奇物语，其中有一集的小高潮啦，就曾经出现了这一首在1985年爆红的作品，而亦都因为那一集太深入民心的关系，这首作品再次上榜。 有兴趣可以上去睇翻呢一个个剧集点样去运用呢一首嘅歌曲啦。咁啊，有嚟自 Kate Bush 嘅 Running Up That Hill 嘅。但有趣嘅系咧，呢一首歌足足推出咗37年之后，由于剧集嘅热播关系，最近登上咗美国 iTunes 嘅冠军位置。同一幕咧，亦都有一啲嘅网民引发咗一啲嘅讨论，话令佢哋谂起80年代另一队嘅电子组合，更加话以下呢一首嘅歌曲绝对可以代替喺嗰一个经典场面嗰度使用。佢哋叫做 Depeche Mode。 听过有 Depeche Mode Policy of Truth。而比较有趣系呢一首咧，系今日歌单入边唯一一首并唔系怪奇物语当中嘅选曲。咁但系我亦都非常之喜爱第四季当中嘅一啲选曲，因为全部都系真真正正嚟自八十年代，亦都系我最近同波盛经常会讲到嘅一啲电子音乐以至 disco 作品。而喺第四季嘅第一集入面呢，亦都出现咗呢一首嘅作品。 1985年 Starpoint 嘅作品 Object of My Desire。亦都听得出咧，喺1985年嘅时候咧，其实都有好多我哋头先提及过一啲鼓机嘅运用啦，仲有一啲 synthesizer 嘅运用，亦都喺当中系会用上一啲嘅真乐器嘅。跟住落嚟呢首作品嚟自1983年，真乐器嘅部分更加多，但亦都开始听得出佢哋喺电子音乐上边嘅一啲雏形。神 Monday Blues 最后带俾大家嘅，又嚟自 Journey Separate Ways， 亦都喺《怪奇物语》当中第四季出现过嘅选曲，甚至系被选为 trailer 嘅一首歌曲嚟嘅。咁啊，喺剧中选嚟嘅咧就系一个 remix 嘅版本。今日奔神带俾大家嘅就系 Journey 嘅原版。即系同样时间，骚动音乐五至七再见，拜拜。